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3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今天呢，为大家请到三所学校：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和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关于这三所学校今年的贯通项目，稍后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也给考生和家长呢，关于填报方面做一些具体的指导。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首次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今天开考，北京高招本科志愿填报结束之后，部分高校将陆续组织面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30号起到7月2号，本市54000名高一考生走进考场，参加考试改革后的第一次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2020年，本市将实行新高考，新的考试方案将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其中，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分为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两种。普通高中课程方案所设定的科目均列入合格性考试范围，其中语文、数学、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由全市统一组织，体育、健康、艺术、音乐、美术、信息技术、通用技术这四门由各区组织。从2017级高一年级开始，普通高中在校学生均需参加合格性考试，不再有条件准予免试。按规定，体育与健康合格性考试安排在高三第二学期，艺术、音乐、美术合格性考试安排在高三第一学期末。值得提醒的是，合格性考试成绩以合格或不合格呈现，或高中毕业证要合格性考试全科合格。7月19号上午9点，考生可以查询这次合格性考试的成绩。2018北京高考志愿填报已经结束，接下来同学们开始等待录取结果了。有几个录取节点提醒考生注意：7月6号，飞行专业单独录取；7月7号到14号，本科提前批录取；7月15号，特殊类型招生录取；7月16号到19号，本科一批录取；7月20号到25号，本科二批录取；7月25号到26号，考生填报专科志愿；7月27号到30号，高职单招录取；7月27号到31号，专科提前批录取；8月1号到4号，专科普通批录取。本科志愿填报结束之后，还有部分高校将陆续组织面试，符合条件并填报相关高校志愿的考生要按规定时间参加院校面试。 凡在2018年高考志愿填报国际关系学院为第一志愿，高考成绩达到学校面试资格分数线以上，而且符合学校本科招生章程所规定报考条件的考生，均需要面试。面试合格后，按网路程序录取，时间是7月3号8点到12点，在国际关系学院任新楼。已完成政治考察的考生，请于6月30号、7月1号到北京警察学院进行加试。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本科面试时间是7月1号。6月16号到7月1号的每个节假日上午的10点30分到下午3点，繁星戏剧村儿童剧场童戏社开设戏《脸谱戏三绝》，恭候家长和孩子来亲近传统，感悟文化。脸谱戏三绝配合着全景脸谱秀展示的沉浸式演出，包含了3段经典戏曲《捉妖记》《姐妹花》和《闹龙宫》，不但囊括了生旦净丑4个行当的脸谱扮相，还兼有戏曲的四功五法里的多个绝活，从台下到台上，丰富的互动形式充分调动小朋友的感官和积极性，让小朋友和家长不仅是观众，更是一台戏的参与者。在保证京剧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形式内容上加以独具匠心和童心的改编，让小朋友在三观形成期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增强民族认同感。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中招直播咨询节目，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来做客节目，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随时的参与啊，您可以提问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招办主任关晓霞，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招办主任李一涵，院长特别助理刘笑，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杜刚，欢迎几位来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节目当中的这几所学校呢，都是啊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项目的这个实施学校。那么关于这个项目大家了解多少，那么对这个项目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大家在报考的时候如何来填报，我想呢对于很多的这个中考生和家长来讲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介绍。那么首先来看一看什么叫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项目。这呢是北京市重点高职院校和中职学校为招生单位，和本科高校以及国内外企业协作，选择对接产业发展的优势专业，开展高等职业教育和本科专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培养项目。除此之外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在5月份的直播当中呢，也给大家介绍过，比如说校企深度合作人才培养项目，以及非通用语外语人才培养项目啊，以及学前教育与基础教育师资培养项目等等啊。那么今天我们重点要来说的就是这第一项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项目，我们呢稍后请每个学校都给大家呢来做相应的介绍。那么这个贯通培养试验项目呢，是通过提前招生录取的方式，按照项目和专业类别设置最低的录取分数线。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项目其他我们大家需要了解的啊。首先来看一看什么样的孩子可以报考这个项目，有哪些资格，我们请李一涵主任给大家先来说一下。 其实高端贯通培养项目的招生对象呢挺简单的，就是符合2018年、符合2018年中考升学资格的本市正式户籍的考生都有资格报考。 怎么样来报考，那么怎么样填这个志愿，这个志愿填在哪儿？ 北京市中考填报志愿的时间是统一的，就是从7月7号 早晨8:30到7月11号下午5点，是考生填报志愿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段，考生要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的网站，会有专门的志愿填报通道。那么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啊，我最近遇到的问题比较多，就是家长和考生都会问，我能不能填报这个贯通的志愿？那么除了刚才李主任讲的那个条件之外，就是你是北京市户籍的正式考生，另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考生的这个中考成绩加上体育分，必须达到430分，他才可以填报这个贯通志愿。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就讲我遇到比较多的问题吧，家长就都会问，比如说老师，我是不是要把这个学校一定报在第一个才能录取啊？或者说我怎么样填才能被录取？那么对于这个中招的这个录取，不管是贯通也好，还是后面的统招也好，它实际上录取都是分数优先，按照考生的志愿来录取。也就是说，高分的考生他是优先录取的。那么贯通培养也是一样的，所有的学生都是按照他的成绩来排队。对考生来讲，你的分数现在已经是改变不了的了。那么你就不要再考虑这个分数的因素。如果你达到了这个430分的话，你只要考虑你自己的兴趣爱好，还有想报考的专业。因为这个贯通培养它时间比较长，这个项目一共是7年。那么现在做出选择呢，可能就决定了你7年之后要步入的行业。所以你在这个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想好我是不是热爱这个行业，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兴趣，然后根据这个来选择学校和专业填报就可以了。其他的其实不用考虑那么多。 那他这个志愿填报的时候，一共可以填几个志愿呢？ 是这样，贯通这个项目的志愿提前批次，他一共可以填8个志愿，可以填8个学校，每个学校可以选一个专业。那么对于贯通这个项目来讲，虽然每个学校都有很多很多的专业，但是这些专业都只有一个统一的代码，就是叫高端贯通。所以家长您只要是想选择其中每个学校任何一个学校其中的一个专业，那您就选这个学校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大家选定了，在每一个学校都选定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的话，可不可以就这样1、2、3、4，然后全都 可以 排下来？ 对，就是你不要考虑这个学校它以前录取的分数是多少，你只要考虑你自己的兴趣，按照你自己的意愿来把这个志愿顺序报好就可以了。还有一个要提醒考生的就是，比如说如果你觉得这个专业我不喜欢，我只是想把这个志愿填满，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最好不要填。因为如果你填了这个志愿的话，万一你被录取了，录取到了你不想去的这个学校或者是专业里，那么你后面统招的志愿就不，统招的录取就不能再参加了，一定要填自己喜欢又想上的这个专业。对对对。 虽然说你可能进校之后选专业还是在2年以后，但是你要知道每个学校这个专业你喜不喜欢， 对， 这样你才能报。 对对对。 另外刚才您还说到了这个贯通培养项目呢，是学制是7年。 对。 那么呢，这7年当中我们这个学制是如何安排的？我们同学进入之后呢，具体都是哪一个学段学什么？ 是这样的，这7年啊，它其实是看怎么说，如果是从学籍管理上来讲，它是分成叫3+2+2，也就是说它前3年是属于中职阶段，就是按照那个中职学生的这个学籍管理规定来执行，中间2年是它的那个专科阶段，最后2年是本科阶段。但是实际上从我们现在操作的这个教学上来讲，它是变成2+3+2，也就是说前2年我们对学生进行的是这个高中阶段基础课程的教育。您刚才不是也说了吗，就是他3年级才分专业，为什么？因为就是前2年他是学的都是通用的课程，都是高中阶段的课程。然后从3年级开始到5年级是大专阶段的课程，6年级和7年级是本科阶段的课程。 那我们请杜处长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什么样的孩子适合填报这个项目，这个项目适合有哪些潜质的孩子来做？ 从我们这2年招生的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这个项目啊，适合这个孩子学习目的性比较强，对这个以后的人生规划或学习方向啊定位比较准的一些孩子。拿我们学校举例吧，我们学校是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我们在高端贯通招生的专业呢， 都跟信息技术有关， 相对来说它很直观，就是软件技术，大数据，还有这个信息安全，如果孩子在理科方面，在逻辑思维方面，他比较有很强的这个造诣呢，他可能 对计算机类的比较敏感，他可能就前期就可以选择这类专业。 嗯， 还有一类孩子呢，就可能刚才我说他可能相对来说科目来不太均衡。 嗯， 这些孩子呢，可能有些像我们这类专业的就是理科比较强，像刚才光主任说他可能有 文 科比较强， 理科就弱一点。 对， 对， 这类孩子呢，他就可以直接避开高考，因为这类孩子参加高考，可能有些科目他也会。不会取得特理想 的， 对，它不好弥补， 嗯， 因为它已经短在这儿了， 嗯， 所以报考我们这类型的项目呢，它可能呢就可以让它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和考试过程中减轻他的学习压力，嗯， 他不用面对高考 这么大的对学习压力， 可取得这个本科的学历， 对，可以， 他会有机会然后进入到本科院校去学习，当然是试暑哈，本科院校去学习。 所以我觉得这类孩子来说， 嗯， 选择这个项目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家长要正确的去分析自己的孩子是属于哪一个类型的，整体的学习状况如何，那么有哪些喜好，至于说兴趣和爱好可能就可以，比如说今天我们三所学校如果偏文科可以选这个 政 法呀，劳动保障其实也可以是吧，偏文吧，文理都行，但是杜处您那儿大概信息技术就是 理科 对， 对对对。 然后呢，我们再去想，哎，这个几个学校都有什么样的专业？那么孩子可能更倾向于学哪儿？那个时候就要去钻研每一个学校的专业配置了。 对对对。 嗯，那么我们这几所学校呢，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都招多少个人？嗯，劳动保障吧。嗯，对，计划计划。 我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2018年，高端贯通项目的计划是360人。 嗯，360人。 对， 好， 五个专业方向， 嗯， 总共是360人。 对，我们先看数哈。政法职业学院关主任您那儿呢？ 我这是300人，也是五个专业。 嗯，300人。 对， 嗯，杜处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多少人？ 我们是450人， 三个专业。首先呢，来说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我们请招办主任李一涵老师呢和院长特别助理刘笑老师来给大家呢，介绍相应的情况。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的高端贯通项目，今年有五个专业方向，分别是人力资源管理、社会保障、智慧养老与健康管理、智慧城市设施安全管理、智能楼宇信息技术。 嗯， 这五个专业呢，刚才已经说过了，今年的总计划是360人， 嗯， 哎，但是呢，我们在志愿填报和入学时都是不分专业的， 嗯， 每个专业也没有设置这个具体的这个计划数，嗯。基础文化教育阶段呢，我们这个对接的是11学校，哎， 嗯， 专业教育阶段由我们学院自己承担， 嗯， 这两个阶段是5年时间，后面对接的呢是3所本科院校。分别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和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嗯，从2016年开始，我们进入这个贯通培养项目，2016、2017、2018，现在有2年的时间了，是吧？ 两年的时间。 那么这两年在我们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其实接受的都是北京11学校的这个相关的教育和培养，是吧？ 对。 那是否会接收到11学校的优质的教育资源呢？我们请院长特别助理啊，刘笑老师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 贯通培养项目与11学校的合作。不是简单的照搬11学校的管理机制、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而是嫁接。我们根据贯通培养项目，培养高端技术技能的人才的培养目标，在11学校分层分类综合和特需的课程体系上，不仅仅保持了课程的多样性和选择性的特征，更重要的是研究了课程的失切性，充分考虑学生未来职业岗位的对接，使课程的设置更适合于贯通学生的个性与未来发展的需求，最终为北京高精尖产业培养不同领域的领军人物，实现经济社会的创新发展。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一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我们来了解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我们今年招生300人，一共是分成5个专业。这5个专业，分别是法律事务专业、 它的方向是知识产权，法律文秘专业方向是法官助理，司法助理专业方向是检察官助理，还有国内安全保卫专业方向是涉外安全信息分析与管理，司法信息安全专业方向是网络安全与犯罪调查。那么从这个名称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出来，它的特点还是挺鲜明的。专业的选择我们不是在三年级的时候分，2017年招生的时候开始，我们会随录取通知书就给学生发一个你的这个专业意向表、就是这样，你随录取通知书你就想好了这个问题 就选， 对，然后入校之后我们就给他分开了专业、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后面的教学。这个就是到下一点，第二点就我们的另外一个特点、我们在教学上是没有跟这个高中合作的、我们前五年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个的一个教学安排、也就是说我们是从我们学校来讲是想体现这种职业培养的特点、我们前两年给学生当然也是这个高中阶段的基础课程教育 是要做的， 对，但是我们也会加一些跟专业相关的、比如说像他的这个叫职业规划的引导、比如说有一些职业规划的课程、然后还有就是比如带学生就是有一种体验，比如带他们到法院、去参观或者是旁听、就是他们提前就大概对自己的这个职业有一个比较明晰的认识，然后到三年级之后就逐步加大这个专业课就加入进来。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一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我们请到的是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杜刚。刚才说了我们的招生人数呢是这三所学校当中应该是最多的450人，但是我们的专业少，只有三个专业。 对，专业定位是非常明晰的， 清晰， 软件技术、信息安全与管理，还有大数据。而大数据技术应用呢是今年新增加的一个比较前沿的一个信息技术、 对，今年做高招的时候很多的学校都开设了这个专业、 是， 那我们等于从这个阶段开始就已经也设置了这样的专业，倒是很好和高校来对接的。 对，因为今年也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也是第一次增加大数据这个技术、所以我们跟他一直是对接的高校， 刚刚做过。 对、在我们这个学校里边呢，这个三个专业实际涵盖了这个计算机产业链的这个方方面面，基本在产业链上都融入到这个学习中了。第一个软件技术讲的是程序开发， 我们所有的应用软件包括现在用的这个手机的 APP 的开发基本都是在软件技术这个专业里来进行完成、 将来就是比如说这个编码呀什么 程序员、对，程序员、另外呢信息安全，当这个软件可能在编完以后它要求保证软件的这个安全程度，包括里边要涵盖一些客户的信息、包括一些应用软件开发的一些稳定性、都会融入在信息安全领域、也会有一些黑客的攻防啊、网络的这些病毒的查杀呀，都是在这个专业里来进行学习的。而大数据这个是一个新增的专业，它呢其实是为未来以后学生在这个人工智能方向拓展上的一个基础、 对， 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工智能现在也非常火， 是 一旦有了这个技术，就是刚才说具备了软件技术，同时你的系统相对有一定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同时呢具备了大数据分析的功能，其实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前沿。这些呢就可以在现代信息中基本都包含了，我们要这个开设的这些专业都涵盖在里面。 对， 高中呢是跟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讲台路校区来进行合作、这个所有的这个线上和线下资源，因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很多的个线上的这个高中课的文化教学资源、而且我们学校的这个校区呢就跟附属中学就一墙之隔 啊。您指的是跟 降台路校区 一墙之隔？ 对对对，一墙之隔。就是我们一般在做物理实验啊、化学实验的，我们都是到、这，因为我们这种职业院校不具备这种生物实验室啊、或者化学实验室， 用他们的实验室，用他的这些硬件资源， 对，所以而且这个在我们这个两年制的高中阶段，可能我们占的这个课程量并不是很大 啊、 因为我们这些贯通的学校并不需要参加这些 高中的会考，所以我们可能就作为一种开放课或者实践课的领域，来开设生物课或者这个化学课，作为一个学生的一个职业技能一种延展或者是拓展，所以呢，在高中呢，我们也是两年，就是由清华大学的这清附中的老师来进行集体的教研呀，指导我们基础教育学院的老师一起备课，这样呢，能够，因为我们是理科嘛，因为。在这个数学和英语领域我们做了一个重点的一个强化，因为对于计算机类的学生呢，编码呢它基本都是英文的系统，数学呢它需要逻辑思维，所以我们也是有特色的强化了我们这个贯通 英语和数学，方面的哈， 对，可以，所以相对来说这里放的重点要多一些。 专业教育阶段我们会有哪些，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培养方式和特色，有什么样的一些资源优势大家学生可以享受到？ 在专业教育阶段呢，因为我们学校是35所示范性的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所以我们在这个，而且我们是工信杭执委的这个指导委员单位，所以我们在整个全国的信息化这个领域呢，我们是站在一个比较前沿的这个地位。像全市呢，所有信息类的老师呢，可能都是到我们学校来进行这个师资类的培训。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方面呢，在学生在高职阶段呢，我们在这个学生的这个专业教育里，我们其实在所有的课程开设都是非常前沿的，像提到的像我们的这个苹果开发放着我们 HTML5 都是讲授的非常前沿的一种技术，而且呢我们在高职阶段呢也和这个国外的一些这个有汉语基础的这个地区呢做了一些这个对接。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 夏天的空调房和什么最搭配？ 空调 WiFi 西瓜，找个沙发我就往那儿一趴，必须是西瓜 WiFi 世界杯啊！ No no no， 空调和环保最搭配。7月6日起，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中央空调、家用空调、车载空调，怎么使用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我是受高压后部影响，午后臭氧浓度较高，主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 PM2.5 浓度在每立方米40至80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4级中度污染。 听众朋友，经过2年的治理，通州区境内的北运河、通惠河、萧太后河实现水清岸绿，萧太后河引来大批白鹭栖息。2018年内，该区39条黑臭水体将会全部还清。通州区黑臭水体共有39条河、53个河段，长度264.34公里，约占北京市黑臭水体总长度的36%，其中包含城市建成区19条段，非建成区34条段。2016年，通州区将全区黑臭水体流域划分成两河、城北、鱼涌、台马、火牛、河西6大片区和2条生态带，分区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水环境建设。目前建成区19条段黑臭水体已经初见成效。通州区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18年年底，已初见治理成效的建成区19条段黑臭水体将建立长效的管控机制，实现长治久清。非建成区34条段黑臭水体要全部完成整治。通州区非建成区黑臭水体总长度124.81公里，治理总投资约11亿元。预计共铺设截污管线126.7公里，新建污水处理站9座，每天可处理污水9760吨，经淤长度136公里。